长老说，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的水滴会给你答案，流星，你玩的真不是时候。 Oh, 重伤不是你的强项，黑夜看不见你的坚强，流放变成我的苍凉，鼓声牵引着谁的心脏，山高只愿任水流长，湖面担心自己的内伤，心愿屠宰场的冷汤，微笑不露声色的张扬。 时间隐瞒所有的时候，回忆像握不住的沙流，没人会知道那时梦有多自由，没人会知道，没人会知道，当我站在分岔的路口，往事仿佛在眼前川流，没人会知道那时心有多狂热，没人会知道，没人会知道，在人潮中莫名哭泣，在寻 会爱。 着迷，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，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。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，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，我潜心学习，所以我笑着对你说，要女朋友别忘了记我是方案，这样咱不会给你带来负担。要女朋友别忘了记我是方案，大不了喝口啤酒真的心酸。要女朋友别忘了记我是方案，这样咱不会给你带来负担。

took one look around, the stranger he took to the road. When the cold wind howls in the night, and the rain beats hard on the door, a voice in the wind seems to echo again, and the stranger is traveling once more.

在天涯。

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. 却没发现，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，那双清澈的眼。如果能让时间重新回到从前，我宁愿不曾改变。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点，像连续各自两边，谁浮化这面似过眼云烟，万般可怜。如果能有明天，我会更爱你一点，但我将离开，消失不见。让我再看一看你容颜，最后一次依偎在我肩，别让泪水挂满你的眼，最后一次亲吻你的住你的手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我走后再不能感受你温柔，原谅我没陪你到最后。 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 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，FM98.2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。 年轻的声音。